过大城宗派里面，禅宗选择由各门进入，要求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教下禅宗之外都属于教下，就好似天台宗、花严宗、三论宗、法相宗，这些选由正门入，依经典的教训来修正见解、思想、言行。念佛的净土宗和密宗，这两宗都是由正门入，修清净心。 所以一二三，三二一，这么多个宗派在三个标准当中任选一门，虽然选择不同，功效成果就完全一样，没有入门的时候不同，各正正的不同，入了门之后完全相同。这个时候我们怎知道法门真的是平等，没有高下的差别？但是各门一定要上根利智，要很聪明的人，心底很清静的人才能够学，如果不是的话，这个门是行不入去的。你看六祖在坛经里面说，他所接引的对象是上上圣人，如果不是上上根基，这个国门是行不通的，收了也都不会开悟。正门一般根基都可以行，时间比较长，要读很多书，就好像上学一样，由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要读好多年，路好长。正门正物两宗由此入门，专修清净心。在这个末法时期，这两宗好盛行，实在是有它的道理。 正门既不需上根离智，也不需走好长的路或者是时间，这两宗之中，特别是专念阿弥陀佛的净土宗，比密宗接受重要广泛，成就重要容易，更容易得清净心。 这个是我们首先要将自性三宝认识清楚，知道怎选择法门作为修行的依靠，找到真正的归依处。如果不是的话，虽然在佛菩萨形象面前受过认识上的归依，其实从哪里回归、依靠什么都不知道，那就是错误的。上面所讲的自性三宝道理或者能够体会到一些，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找不到一个依靠，三归依然是落空。我们去哪里找到真正的依靠呢？那就是三归依一定要落实在生活里面，要知道佛教每一宗都有它的依据的经典和修学的方法。譬如花严宗所依的三宝，佛是毗卢遮那佛，法就是花严经，僧就是文殊普贤，以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菩萨僧修学的榜样，我们跟他们学，要学得跟他们一样，这个三归依就落实。如果是法花宗，他是以本师释迦牟尼佛为主，我们就是以本师释迦牟尼佛，这个就是法宝。妙法莲花经是法宝，法花经常所讲的菩萨是增宝，都是我们修学的榜样。 净土宗依靠的佛宝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真正的归依处。法宝是无量寿经和净土五经一论，增宝是观音、世智、文殊、普贤诸大菩萨。学观世音菩萨的慈悲，学大势至菩萨的专一。令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话，大势至与其同伦等，自从开始皈依起，一直到成佛，修的就是一心专念阿弥陀佛。就这一句佛号， 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假是借其他的法门来帮助，修正业者不需要借助于其他法门。从初发心到成佛，就是专念阿弥陀佛。那要怎念呢？他的秘诀是 都摄六根，正念相继。 正念是念佛时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，这个心是清净的，一定要用清净心来念。相继是一句接着一句，不间断，不夹杂，不怀疑，不间断，这个是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念佛的秘诀。正念相继都摄六根， 念佛决定成功。下莲居老居士编咗一部《静修捷要》，佢话：静中初祖，大势至菩萨。我初初读嘅时候，非常嘅惊觉，从来冇听人咁讲过。等理解之后，我非常赞叹，非常喜欢。佢讲得太正确。大势至菩萨是尽虚空遍法界第一个专修念佛法门的初祖，是法界初祖。我们再回头看看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，第一部讲花严经，花严会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度归极乐，所以花严经里面普贤菩萨是娑婆世界的初祖。无量寿经传到中国，东晋慧远大师在庐山建念佛堂，集合志同道合的莲友123人，依无量寿经专修念佛的法门，他是中国净宗初祖。所以我们今天讲净宗初祖就有三位： 中国初祖慧远大师、娑婆初祖普贤菩萨、法界初祖大势至菩萨。 我到美国横法，李炳南老师特别的嘱咐，应该将净宗传到西方国家。我在特拉斯建立了一个小佛堂，老人为我提了匾额花严莲社。我在台湾讲了17年的花严经，讲堂就用这个名称。这一次道场的建立，佛堂有21尺高，我由大陆请来的西方三圣只有4尺高，供养在佛堂之中显得佛堂太高，佛像太小，不能够相配。于是乎时常在想，墙壁上最好能够有大张的彩画佛像，画的佛像一定要是画美国人的面孔，象征佛法传到美国。这一次来到美国前一日，有人送来一卷的佛像给我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人送的，亦不知道是什么人画的。基金会的简丰文居士代我收藏，送来的时候嘱咐，这一卷的佛像请带到特拉斯佛堂供养。我打开来一看，是油画的西方三圣像，真不可思议。阿弥陀佛是印度人的面相，观音菩萨画的是中国人，大势至菩萨画的是美国人像，真的是感应道教，不可思议。大势至菩萨是净宗初祖，初祖到美国，代表净土宗真的传到美国。净宗学会于是在美国成立，净宗学会是下莲居老居士提倡的，在大陆并没有组成，并没有建立。第一个净宗学会是在达拉斯建成，所以大势至菩萨现美国人像，我欢喜无量。这个是净宗的三宝，是我们真实的归依处，要学阿弥陀佛，要学无量寿经，要学观音、世智，他们就是我们修行的榜样，修行的标准，这叫做真正的归依。除此之外，还要说明的就是诸持三宝。 诸持三宝就是佛像、经书、出家人，他虽然不是我们真正的归依处，但是他的作用是象征三宝住世，能够提醒我们回头依靠。 因此学佛的人，我家里面供养佛像，时常见到佛像就提醒自己归依自性佛，处世待人接物一定要觉而不迷，如果没有人提醒就会忘记，又迷惑颠倒了。佛像提醒皈依的作用很大，我们供养佛像的功德，它的好处就在这里。经书要日日念，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，我们念无量寿经不是念给阿弥陀佛听的，是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训，它在经上教导我们怎样存心，怎样处世待人接物。要将无量寿经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、见解、言行， 令我们日常实际的生活写出来，就是无量寿经。无量寿经就是我们真正生活的写照，那归依法正落实，那才是法宝。僧宝是出家人，看到出家人无论持戒犯戒，就会提醒自己六根清净，正而不染，那就是出家人的大功德。那是住持三宝对于我们的功德利益。我们要知道，皈依不是皈依某一位法师，法师只是僧团里面一个代表，他将三皈的意义、修学的纲要传授给我们，令我们知道由今日开始就要依觉正正来修行。佛法所求的是智慧，是大圆满的智慧，亦就是圆满的自性。 佛法之所修是觉正正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正而不染。用什么方法修呢？方法很多，所谓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无边法门。法是方法，门是门径，不论用什么方法，不论用什么手段，都是修觉正正。如果不是修觉正正，那就不是佛法了。 因此方法虽然很多，目标却相同，这个就是殊途同归，法门平等，无分高下。我们修净土绝不可以毁谤禅物诸宗，为什么呢？他行的门路和我们不同，目标是一致。就好像我们坐车到这里，他行路来这里，我们不能够讲他错，因为条条路都是通往这里，他可以自由选择。我在亨斯维尔有位同学来问我，佛法这么多法门，我们都迷惑了，应该修哪个好呢？正好当时地上有个球，我指着球讲，佛教就好像这个球一样，你看球面上无量的点，就好像法门无量之多。佛法教你求圆心，任何一点只要直修都能够达到圆心，不必找第二点第三点。古人说就路回家，何必兜圈子呢？他明白了，佛法所求的就是真心，心性明白了，全体都得到了。所以无论哪一个法门，秘诀就是专， 只要专修必定成就，能得定，能开慧，能证得大圆满的自性，使自性完全开显出来。所以住持三宝对于我们有很大的功德，有很大的贡献。 出家人是僧宝，我们对于任何一位出家人都应该尊敬。好的出家人我们亲近他，不如法的出家人我们敬而远之。远就是不要跟他学，不是不尊敬他，以他的作为形象给自己启示，警惕，这才是真正皈依三宝。所以皈依三宝绝不是皈依某一个人，如果说皈依一个人，问题就严重了。为什么呢？将来你的前途是堕阿鼻地狱。为什么说堕阿鼻地狱？因为僧团是团结的，尽虚空遍法界是一个僧团，虽然分布到尽法界，依然是一个整体。我们这个世间的僧团好像是支部分部，我们如果是认定归于某一位法师，那这个法师是我师父，那个法师不是我师父，那就是制造党派分化团体，这个罪过就是破和合争。 戒经中说，破和合争的罪是堕阿鼻地狱，是五逆重罪。五逆重罪是杀父、杀母、出佛身血、杀菩萨阿罗汉、破和合争。 这么讲来，你不皈依还好，就不会做这个罪业，一皈依就破和合争，那就不得了了。重要要知道，皈依只有一次，不是见到甲法师就求三皈依，乙法师来到又受三皈依，皈依好多法师， 自己认为了不起，咁多法师保护我，其实啊，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边个亦都保你唔住嘅。只有皈依自性三宝，咁就叫做真正诸法护念，善神护佑。所以呢个观念要搞清楚，要搞正确，千祈唔能够错。喺我传授三皈嘅时候，如果系已经皈依过而冇搞清楚，今日听讲明白啦，从心里边回头，依自性觉正净，咁就系真正皈依。至于仪式不必另外举行，法名亦都不必另取，只要一念回光，真心受持，就系真正将三皈传授咗俾你。受持三皈系入法门最重要嘅一课，系非常嘅隆重，亦系非常嘅严肃。如果系真正接受咗，学佛就由即时开始。接受三皈之后要保持，不能将觉正净失去了，亦就是说时时处处要意念觉正净，这个是我们修正行为的标准。佛教修行方法无量无边，都是修觉正净，但是觉正净三门，明心见性的三门，我们任修一门修成了，那三法门都得到了。 佛教在中国有十个宗派，各宗修学偏重不一，发愿修学念佛法门的人，念佛就是从正门入。换句话说，念佛的人目的是求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就是清净心，心净则土净，由生净土见弥陀而完成佛果。 具足众戒，众是众多，众多的戒条里面最重要的是五戒。五戒是佛家的根本大戒，出家比丘要受250条戒，但是真正的戒条只有前面17条。四重十三僧残，这个是属于戒，其他的全部属于威仪。 威仪是什么呢？威仪是礼貌礼节，就是日常生活中处世待人接物应该遵守的规矩。 过去张家大师跟我说， 三皈戒即是三皈五戒，是一个学佛的人时时刻刻都不能够离开的。 那个时候我住在台北，他举个例子说， 譬如你由台北坐火车去高雄，你要买一张火车飞，一上火车这张飞就要拎在手上，一直到达目的地，这张飞还要收回，就不可以离开这张飞。三皈五戒就好像这张飞一样那么重要。 路人告诉我，离开了皈戒就失去了佛法，就不是佛弟子。 五戒第一条是不杀生，第二条是不偷盗，第三条是不邪淫，第四条是不妄语，第五条是不饮酒。 前面四条叫圣罪，无论受戒不受戒，犯了都有罪，不是说不受戒的人犯了就没罪，但受戒的人犯了又多了一重破戒罪。只有不饮酒一条，不受戒者不犯罪，受了戒就犯罪，所以这一条叫做遮戒。不饮酒是防止酒醉之后乱性，犯前面四种戒，所以它是预防的，本身无罪。但是发心受戒必须要求法师仔细的讲解，然后才知道怎样受持，绝对不是单单看戒律条文就能持戒。要将戒持好，就要真正知道佛制定这条戒的用意是什么地方，它为什么要制造这条戒，这条戒对我们修学到底有什么的功德利益，我们要怎样来修持。所以每一条戒都有开、遮、持、烦，在什么状况之下是开戒， 而不是破戒。什么状况之下我们持戒是不能开戒的？何谓持，何谓犯，都要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那守持戒律只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应用自如，方便自在，而不是被戒律困得死死。有些人说戒律太多了，动不动就犯戒，唉，算了，不要去学戒。所以大多喜欢佛教的经典经论讲道理，这些容易学，戒律太严格，都是不要学。但是各位要知道，戒律是佛的行持，没有行持就没有佛法，例没了儒家就灭了，戒没了佛法就断灭了。需要知道读诵经典而不能够依教奉行是得不到真正利益的，所以真实的学问是重在实行，佛法的实行就是戒律，戒律就是正觉的生活规范。世尊当年在世生活讲经说法，没一样不是活活泼泼快快乐乐，那佛教只能够被一切众生欢喜的接受。 佛法绝对不是束缚人，佛法是利益一切众生，使众生得到真实的幸福快乐。制定戒条是引导我们得到幸福美满人生的规范，这一层我们一定要认识，我们才会乐意的接受佛的戒条。 现在讲经的法师很多，讲戒律的法师太少了，几乎没有人讲。相同的，听讲经的人很多，听讲戒的人很少。为什么呢？这一条犯罪，那一条堕地狱，听了一次，第二次就不来了，三日之后就没了听众。其实戒律圆满的，就在详细明了戒律的开、遮、持、法，它不是死的，不是外版的。台中李炳南老居士，他的生活简单朴素，他老人家一日吃一餐，日中一食。我在台中的时候，他日中一食已经几十年，比一般持午还要严格。如果是有学生晚上请他吃饭，他都去，不单止去，还时常带我去。我持午晚上不吃，早晨中午要吃，刚开始我觉得好为难，老师明知我迟午，点解会拉住我去呢？佢话 跟我去，跟我去啦。 最后佢同我讲： 你咁个样，咁个态度系小乘人啊，唔能够度众生噶。点解呢？度众生要令到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咁唔系破戒啊。咁叫做开解。 我只明了斋戒有咁嘅一回事。佢话 人家好心好意请你，你如果唔去，会令到人哋误会你不近人情，唔单止唔能够接受佛法，仲会宣扬学佛嘅人睇唔起人摆架子添，咁就唔会同学佛嘅人来往㗎啦。你睇下，咁咪叫做造业咩？ 所以他说这个不是破斋，不是破戒，这个是开戒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在随缘里面度众生。到了会场，主人说 不知老师迟午，我今日好抱歉。 迟午都去，他心里面更受感动。如果是晚上想吃嘢，要求别人请他吃晚饭，那就破戒了。迟午人家不知道，恭恭敬敬例请，这个要去。由此可知，佛家的戒律真的是活泼，真的是自在。这个是我在台中李炳南老师教我的，因为我之前跟忏云法师持午持得好严，离开忏云法师到台中跟李老师学教，被李老师教训了好多次，以后跟李老师就学了活泼了。我早年有一位老朋友 抗战期间，他在南京的时候同两个朋友被日本人追赶，他们走到中华门外一个寺庙，那个寺庙里面的老和尚救了他们三个人，他们自没被日本人捉去杀了。抗战胜利之后，他们回到南京，想到老和尚救命之恩，要报答这位老和尚，于是在南京酒楼里面就准备了一位非常丰富的酒席，请老和尚来应供。老和尚来了一看，鸡、鸭、鱼、肉果然是非常的丰盛。这个时候他们突然想到， 哎呀，出家人是吃素的、哦、那怎么算呢？为什么没想到要办素食呢？今天我们要报答他老人家的救命之恩，搞了这样的一围台来，那怎么算呢？ 结果老和尚非常慈悲，他拿起筷子说， 好，大家坐低啦， 酒席就开始了。他拿起筷子就吃，那就令到他们非常的感动。这位老和尚是不是破斋呢？不是，这个是佛法里面讲， 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四摄法中，菩萨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 因为他们不是有意作弄人，是真正诚心诚意报恩。法师也很感激他们，一点都不见怪，大众没有一个不受感动。这个就是佛菩萨接种的一番。而那老和尚板起面孔非常的怒，会将人家的学法机缘都断了，但是法师有大智慧，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接引众生，佛法是这么方便圆融，这个是大乘佛法的殊胜可贵。